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、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57集，帮我善后。 你可能是喜欢司藤小姐，但是司藤小姐不喜欢你啊。 5年里，秦放辗转奔波，求索帮助司藤尽快经变的办法，偶尔也想过这件事。自己真的希冀司藤同样的回报吗？好像也不是，只是想陪在他的身边罢了。毕竟偌大的世界，俱为孤灯悬盏，比起让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他更愿意循着司藤的亮去的，即便不能靠得再近，时常看到也是好的。 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了。 那你要去哪儿？我以后能去看你吗？ 司藤没有回答，他抬起头看向孔京华亮着灯的窗户。有异样吗？秦放也抬头朝上看，听到司藤轻声说了句： 秦放，帮我善后吧。 秦放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再回头，他就保持着向上看的姿势，却把司藤离去的足音听得清清楚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原来一个人要走，前三步还是清晰的，而后就渐渐消音。到了七步之后，那步子就轻得再也听不见了。司藤拒绝了秦放的一切请求，不要他陪伴，也不要他探望，只有唯一的一个要求：善后。秦放的步子好重，上楼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那天晚上西西走路时的样子。原来心事压下来真的有千斤重的，几层的楼梯爬了很久，孔京华的房门虚掩着，秦放僵在楼梯口，几乎没有力气去推开门。而恍惚中，他觉得门里似乎有声音，他先前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可是凝神再听，真的是有声音的，啪嗒啪嗒，像是小皮球在地上轻轻地拍打，然后啪嗒的拍打声忽然没有了。透过房门打开的缝隙，秦放看到了一只小花皮球咕噜噜地向着门口滚了过来，再然后是踢踏踢踏追逐野似的脚步声，接着秦放看到了一个3-4岁的小姑娘摇摇晃晃地捉到了皮球，抱起起身时，突然透过门缝看到了秦放，欣喜般说了一句话，哦不，确切地说不是一句话，只是一个字。 啊， 那是西竹。秦放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西竹吃力地把防盗门拉开，两只手臂朝他伸过来，这是要抱抱吧？秦放下意识就屈身把西竹抱起来，西竹小小的身子暖暖软软的，哪一刻都没有觉得它如此的珍贵过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秦放的脑子里乱哄哄的，他抱着西竹走进了屋里。客厅里没有人，沙发边的坐毯上摆了零零总总好多玩具，看来那个啪嗒啪嗒的小花皮球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厨房里隐隐传来水声，哗哗哗哗哗。秦放抱着西竹走过去， 厨房的毛玻璃关着，能隐约看到里头那个在水池边忙着什么的身影。秦放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手握住把手，轻轻地往边上一拧，门开了，一个佝偻着身子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站在水槽前冲洗着一把刀。水流并不大，但是那水柱总冲在刀面上发出响声。听到门口的动静，老太太缓缓地转头，那是一夜之间老态横生的孔精华。西竹似乎很开心，嘴里也不知道在叨叨啥，两手放在秦放肩膀上切啊切啊。见秦放看他，乌溜溜的眼睛登时瞪得滚圆，额顷又咧嘴笑起来，啪嗒就在秦放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秦放搂住西竹，转头看向孔清华，问他 怎么回事。 怎么回事？孔金华手里的刀咣当一声落在了水槽里，他哆嗦着手出去把水龙头拧关。这个晚上的事现在想起来还像是一场梦。那个时候西西忽然半夜归来，孔金华洗得跟什么似的，慌慌地抱起他问， 秦放送你回来的吗？他人呢？ 半晌不见他回答，孔金华奇怪地看向西竹，目光相触时，心里忽然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那不是小孩子的目光，也不像是小妖怪的目光。西竹说， 孔金华，我们来谈一笔交易吧。你快要死了，妖元就像人的魂魄，死了之后撑不了很久，被风一吹就散了，散了之后也没有用了。可是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把妖元让出来，那就是件金贵的东西，可以拿来做很好的交易。 这是西西吗？孔清华的手臂一僵，西竹就从他身上滑下来了，不过他似乎早有准备，稳稳妥妥地落地，然后舒服地坐到了沙发上。孔金华退后几步看他，以往西竹的确是人小鬼大，但是说话做事时至少还是小孩子的语气神气，但是今晚不是了。孔金华的心底忽然起了恐慌，觉得是有什么可怕的妖怪控制了西竹了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，毕竟西竹是个小妖怪啊。孔金华壮着胆子呵斥他， 你是谁？西西呢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 西竹笑了起来， 你做了很多年的妖怪，却愚鲁胆小，连一个怯懦的人都不知，真是像个竹子一样腹里中空，不知变通。当初自己的朋友们被杀戮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他们照顾你，让你躲过了死劫，不是让你平平安安地躲着过火的。梅妖当时可是有交代的。 是，梅妖有交代的，虽然那交代听起来更像是给他台阶下。 万一司藤厉害，得有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死的，那些身后事儿也总得有人安排。再说了，万一你窥到了什么法门，说不定是以后治他的关键，又说不定我们都落了败，要靠你出来扭转大局。 西竹盯着孔清华看， 这么多年就不要做点什么，就不想报仇吗？ 孔清华喉咙发干， 我当然想，但是司藤他已经死了，秋山朕杀了他了。 西竹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 这你都信？秋山的丑事你是听说过的， 他坚守自盗，养妖纵妖，他的话可不能尽信啊。 孔清华慌得厉害，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。不错，秋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聚歼群妖时固然是司藤为任，但秋山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啊。听说秋山从此后为道门所不容，其实孔金华起过要找秋山报仇的念头，但是秋山终老青城山，青城太和和龙虎齐云，那是孔金华远远看见都要退后绕道的地方。西主说的没错，孔金华是连一个怯懦的人都不如。 怎么样，孔金华，一笔合算的交易，给我你的妖元，我还你一个西西，还让你…… 他突然压低声音，脸上露出了讳莫如深的微笑。 还让你找司藤报仇。 司藤？孔金华惊得一跳，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 司藤？ 是啊，司藤被我控制了，但是制服他也让我受了重伤，妖力不济，需要拿别人的。 说着说着，他又懒洋洋地倚回沙发靠背上。 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取人妖元只有司藤会的，要不是他在我手里，我怎么会施这种法子啊？不过也不知道灵不灵。 他重新看向了孔清华，声音里是浓重的蛊惑之意。 我不逼你，你自己掂量，好好考虑考虑。 说着理了理衣服，做事要走。孔清华忽然叫住他： 等等，司藤真的在你的手里。 啪嗒啪嗒，西竹把小皮球拍得起起落落的。孔金华呆呆地盯着皮球落地时那一点，说了句： 然后我就同意了。 秦芳问他：你从来就没想到过他可能就是司藤？ 孔金华茫然，然后摇头，像是视觉的盲点，思维的盲区。那个西竹提了好几次司藤司藤，但他居然从未有一丝一毫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念头。 那你也不怕他骗你？不担心他拿走了你的妖元之后不兑现承诺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